心的女人。 着你，陪着我，冷冷犯你坏。 小小恋曲都惊世，偏心你改写惯例，愚钝到迷乱到，乐意让青春荒废。小小空间都珍贵，天空海阔不足以代替。Yeah, yeah, yeah.

我爱金色的阳光，我爱蔚蓝的海洋，我爱自由的飘荡，我爱白云的故乡，飞翔双飞，供我翩翩飞翔，飞翔。 我不曾在意别人说的你，也不曾想起别人。